欢迎您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，阅文集团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的多人有声剧《重生之将门毒后》，作者千山茶客，第六集《暗流》。沈清有些不明所以地看着自己母亲，虽然心有不甘，还是乖乖地住了嘴。沈月虽然不明白沈妙这话究竟有什么不对，但是看见陈若秋紧张的神色，却意识到了什么，规规矩矩地立在原地，再也不开口了。沈老夫人眉头一皱，她虽然跟了沈老将军这么多年，却不懂官场上的弯弯绕绕，眼光局限在后宅四角的天空中，哪里就听得出来沈妙这番话中的含义，只觉得沈妙今日吃错了药板，屡次顶撞，已经冒犯了身为长家人的他的威严，当即就要发火。 小五这话说得不错。 任婉云笑着打断了沈老夫人即将出口的斥责。 本来就是一场误会，这前堂的事情怎么能传到后院呢？这都是不巧撞上罢了。定王殿下心胸开阔，不会将小孩子家的玩闹看在眼里。一切呀，都是误会。可怜我们小五落了水又受了惊，真正是委屈极了。 沈老夫人张了张嘴，对二媳妇突然打断自己的话有些不满。可是沈婉云娘家是名气赫赫有名的商贾之家，平时许多用度都是这个二媳妇补贴，她虽然不满，却也不愿意得罪她，顿时冷哼了一声，却没有继续说下去。陈若秋也意识到了什么，连忙顺着任婉云的话说道： 就是月姐儿、青姐儿，以后千万莫要再提刚才的话了，本就是小五不小心落水，恰好被定王殿下看到了罢了，世上哪还能没个巧合呢。 他笑着看向沈妙： 小五，老夫人也是心疼你，并非真的生你的气。 沈妙看着面前的女子，沈月长得随陈若秋，气质也像，陈若秋又是出身书香世家，眉目婉约秀丽，平日里走个路说个话都是温温柔柔的，美却不轻佻，这么一个书卷味浓的女子，看着也是个好相遇的，谁知道后来的事呢。后来匈奴使者请求和亲，宫中适龄公主只有一位，就是婉瑜。陈若秋说沈月年纪大了，和亲也是归宿，自愿嫁给匈奴和亲。可是沈月不是公主，傅修仪便册封了沈月为月如公主，这样就能名正言顺的和亲了。可是最后出嫁的却是他的婉瑜。婉瑜死在了和亲路上，婉瑜的公主殿就给了月如公主，月如公主顺理成章地接受了婉瑜的一切。她的婉瑜啊，还不到16岁。沈妙闭了闭眼，若说这其中没有陈若秋的功劳，恐怕陈若秋自己都不信。怕是陈若秋和梅夫人早已达成了协议，要的就是让她看着以为有了希望，却又被自己的希望活生生打碎。陈若秋的笑容一僵，对面的少女看着她，圆圆的脸蛋，圆圆的眸子，圆圆的鼻头，这样的容貌配上怯懦的神情，很容易便让人生出呆笨傻懦的印象，而现在却又不是了。怯懦的神情不知道什么时候不见了，取而代之的是一副肃容，并不是突然紧张起来的严肃，而是发自内心的端正，有一种淡淡的距离感。有一瞬间，陈若秋突然觉得面前的并不是大房那个蠢懦的女儿，而是什么身居高位的主子，那种收在身边的灵力让人突然发颤。下一秒便见少女对他弯了弯眼眸： 我醒的，三婶婶现在也觉得小五没错了吧。 陈若秋一愣，看了看高位上明显不悦的老夫人，勉强道： 话虽如此，可小五掉进池塘也实在太不小心了，身边的几个丫头是怎么照顾人的？大哥大嫂不在身边便如此奴大欺主了吗？依婶婶看呢，还是将这几个丫头换掉的好。 沈婉云扑哧一声笑出来，陈若秋有些恼怒地看了他一眼，沈婉云的嘴角挂上一丝了然的冷笑。自己这个弟妹啊，看上去知书达理的，心却精明得很，这样的话也就骗骗沈庙那个傻子，大约是想把沈庙身边的人换掉。如今沈月也到了该留意人家的年龄了，京城里无论沈庙蠢笨怯懦的名声有多远，地位上沈月却不如沈庙，毕竟沈信手中还握着兵权。三房到底也是蠢蠢欲动了。沈庙低下头，三婶为什么要换掉古玉他们？都是爹和娘留给五娘的人，如今西院的人换了很多，前几日那批二等丫鬟五娘都一个不认识，再把古玉几个换掉，西院里五娘都不知道找谁说话了。沈婉云的笑容戛然而止。西院里沈信夫妇常年不在京城，院里的丫头小厮几乎都被换了个精光，里头有老夫人的人，二房的人，三房的人，不过因为是二房长家，自然是二房的人多一些。这话不说还好，若是传到外人耳中，大房女儿在自家院子里一个奴仆都不认识，二房和三房能安什么好心？断没有妯娌插手到大哥院子里的道理。他的脑子转得飞快，笑着瞪了一眼陈若秋，对沈庙说道： 你三婶啊，是在跟你说笑呢。古雨几个丫头不过是粗心马虎罢了，咱们沈家心底人善，做不来这种不近人情的事儿。小五也莫急。 话里到了最后还是呛了陈若秋一句。沈元柏看着自己母亲，又看了看陈若秋，打了个哈欠。沈老夫人正对自己二媳妇和三媳妇之间的唇枪舌战有些不耐烦，见此情景便道： 成了，不过是些琐碎杂事，老二家的把七哥抱过来都散了吧，这么多人吵得头昏脑胀。 沈婉云连忙把沈元柏抱到了沈老夫人榻上，说道： 娘，那媳妇儿们就先下去了，七哥和老夫人玩耍要乖乖的。 陈若秋看了一眼沈元柏，双手抚上自己的小腹，慢慢的走出了荣景堂。二房有个儿子便得了沈老夫人高看，自己再有本事又如何？沈月到底是个女儿，要是有个儿子就好了，沈府里大房的东西迟早要争过来，若有个儿子至少能够平分秋色，不像现在平白便宜了二房。而且大房还有个嫡子呢，虽然跟着沈信在边关，可谁知道会不会回来分一杯羹。想着想着，陈若秋抬起头，目光落在往西院方向去的几人身上。少女穿着深红色的锦绣长衣，她历来爱穿些艳嫩的色彩，加之没有父母在身边，不会打扮，总会流露出土里土气的感觉。而现在深红将她的肤色衬托得更加白皙，分明还是那个容貌，却觉得沉肃了不少，甚至有些威严。古语小声道： 姑娘身子还未大好，何必急急忙忙去广文馆？已经说明了病情，功课也不急于一时， 不行， 还是 立刻备车。沈庙打断他的话，分明没有说重话，可不知道为什么古语打了个寒战，竟然什么都不敢多问了。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评论分享哟，我们下一集再见。